还可做多久呢？待老病交加之时，真儿会被送到西内安乐堂等死的，之后尸骨全无。皇太子看着万贞儿，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万贞儿继续说道：天下事，无非情理二字。余情保育你八年，日夜未曾离开你半步，你就如同我的孩子，生离别，贞儿如何舍得？于理，这道午门就如求我终生之大门。现贞儿家有父母兄弟，返家乡尚可安贫乐道，终此一生，百年后葬于父母脚下。殿下呀，情理之间这个情字，我万贞儿舍不得也要舍呀。这一席话使十岁的皇太子一时万语千言竟讲不出来，只是紧紧拉住万贞儿的衣衫说： 贞儿，我们好不容易，不不。 万贞儿一手轻抚着太子的脸颊，一手拿出孙太后那只剔红首饰盒说：殿下，将此物代为还给太后，回到宫中要用心读书，将来做一个仁慈的好皇帝。还有，勿将贞儿忘记。说完这句话，万贞儿强忍悲伤，轻轻地将太子的手拿开，将首饰盒放在太子的手中，转身缓步向外走去。他前面的远方便是端门，端门和午门之间是广阔的广场。万贞儿的身影在空旷的广场上显得那样的形单影只。万贞儿的眼角默然垂着泪，还是他那身五年前带着朱见深出宫时所穿，青色整洁但是打着补丁的比甲直领长衫，两鬓上还插着昨天晚上小太子送给他的鬓花，臂上挽着那只兰花色布包袱。皇太子此刻泪眼婆娑，万般无奈地转身，垂着双手步履蹒跚，一步步向宫门内走去。他的背影在宏大而阴森的午门城门洞里显得微不足道。他前方门洞尽头处露出紫禁城内宫门大殿的鲜艳的色彩。两个人向各自的方向走出了几十步远，然而多年患难相依难以割舍之情使他们俩又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回首一望，在蓦然回首看到贞儿也在回首相望的那一刻，皇太子突然转身向贞儿跑过来，大声喊道：贞儿！这两个字在端门和午门间的广场上余音回荡。万贞儿回身呆呆地站着，望着跑过来的皇太子，挽着包袱的手臂垂了下来，包袱一下子掉在地上，然后前行两步相迎。两个人相拥，皇太子放声大哭： 贞儿离去，我便不能活。 他们两个穿过午门向北望去，白色的汉白内金水桥横在前面，由中间的玉桥两边各两座王桥及边桥共五座桥组成，桥后是宏大空空如也的奉天门广场， 广场尽头的正中央便是奉天门，两旁有西角门和东角门，三座宫廷大门尽显皇家气派。虽然这些皇家建筑高大宏伟，坚壁辉煌，光彩夺目，但是在太子和万贞儿眼中，他们又是如此生硬、冰冷、空荡，了无生气。走上中间的玉桥，万贞儿在右，手臂上还挽着那只包袱，太子在左，他用右手紧紧地挽着万贞儿的左臂，缓步向奉天门方向走去。太子和万贞儿自左翼门步出外庭，沿着斜道向下左行，他们的后面是文楼，文楼后有数棵高大的古松树。此时已年24岁的秦昌已然和他们走在了一起，后面有一群中官跟随着。离开皇宫已经整整5年的皇太子四周张望，追寻着童年的记忆。万贞儿与秦昌边行边谈，秦昌说道： 太后指示太子殿下回宫后居清宁宫，以就近读书之文华殿，恐太子殿下及万姑娘出宫多年，对宫中生疏，太后又派我今后在清宁宫伺候，太后心中思念，请太子殿下及万姑娘先去仁寿宫见面，之后回宫更衣稍事歇息，再往拜见皇上。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紫禁城仁寿宫宫门内，已年59岁，身着盛装的孙太后，由一位宫女扶着，在宫门内踱来踱去，面露焦急之色。秦昌快步自宫门进来，见到孙太后行礼道： 太子殿下急到。 正说着，皇太子和万贞儿已自仁寿宫宫门进来了。在孙太后面前，他们欲行大礼，孙太后连连摆手：进去行礼未迟，太子先快过来给我看看。皇太子跨步上前，被孙太后一把搂在怀中。孙太后抚摸着皇太子的头，满面慈爱的笑容说道：5年未见，快长成人。一语未尽，眼中泪珠断线而落，他伸手将站在一旁的万贞儿也拉了过来，三人相拥。仁寿宫偏殿之内，孙太后亲热地抚摸着坐在一旁的孙儿的脸颊，口中不断地念叨着：哎呀，这回好了，这回好了。万贞儿在旁为他们斟茶倒水，这场景便又回到了旧时模样。孙太后不断地询问太子这些年在宫外之事，太子一一回答，太子答不到的万贞儿代答。一晃不觉就是一个时辰，倒是孙太后先说：今日重聚，再不分离，往后日子长着呢，贞儿你先陪殿下往清宁宫安顿吧，你受命于危难之中，多有艰辛，未负我嘱托呀。万贞儿先从袖中取出那只红漆首饰盒，恭恭敬敬地放在孙太后身旁的物上，然后在孙太后面前下跪道：自土木之变至今已是8年，全凭先皇在天庇护， 太子殿下几次逢凶化吉，将来必鸿福无限。太子聪颖良善，国家之幸。真儿受命照料太子，不曾敢有一日懈怠。今太子殿下长成平安归来之际，未敢忘记太后殿下当年之言。待太子长大，真儿便回仁寿宫。真儿恳请太后允许我继续服侍太子殿下数月。这许多年来，为真儿方熟知殿下生活秉习，为太子安康计。待真儿将太子日常习性同东宫中官宫女交代清楚，太子也同他等熟悉之后，真儿再返回仁寿宫。这时皇太子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原来他也跪在太后的面前。 孙儿这些年令皇祖母多有担忧，心中十分不安，今日见到皇祖母康健，心中喜悦。自襁褓之间，孙儿便由真儿照顾，之后几经险恶又有真儿保护。五岁时真儿孤身陪我出宫，艰险之间将孙儿带大。今时若无真儿在侧，孙儿便自觉惴惴不安，请求皇祖母许真儿长期保育孙儿，以便孙儿心无旁骛，努力读书，不负皇祖母厚望。 皇太子对皇太后的这番话实属万真儿意料之外，使他有些惊慌。毕竟这是五年后太子第一次见到皇太后，但他见太后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说道： 啊，当年我确有说过，等太子长大后你便回仁寿宫我跟前，但其实那时是恐怕你自幼在我身边惯了，不愿前往咸阳宫，方有此言。今时你同太子共患难这许多年，太子已经不愿同你分离，我也期望他身边有亲信之人照顾。今日团聚乃千秋幸运，太子之情我欣然允诺。只要你真儿愿意，今日起你便是太子东宫的宫女。 万真儿原本心中担忧，一旦回到宫中不免要同太子分开，孙太后一席话使他如释重负。一行人往清宁宫路上，万真儿问秦昌道：圣上在南宫这些年有无皇子诞生？ 秦昌回应道：万妃诞下四位皇子，但其中两位早伤，王妃一位早伤，高妃一位，周妃一位，由此继皇太子殿下，现共有弟弟五位。 哦，万真儿沉思着，他们一路说着，便已来到了位于紫禁城东侧的东华门内，世人称为东宫的清宁宫。清宁宫大都由皇太子居住，宫门前有三座精致的汉白玉小石桥，桥下绿水静淌。太子幼年时伺候过他的那班宫女中官早已在宫门内两旁静候着了，一见太子便齐齐下跪，口中唱道： 拜见皇太子殿下。 自清明宫后院正殿门进去，太子看见正中设雕红宝座，座后是金碧辉煌的画屏，宝座两旁是有两块长方形的大镜屏，高五尺有余，正房两边各有相连的宫室七间，左侧七间为寝室。太子四处打量着，显得有些不自在，反倒是万真儿神情自若，宾至如归。 宫中一切，即使那种特别的殿中金丝楠木清香气味，万贞儿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再次出乎万贞儿意料之外，太子忽然对秦昌说道： 这些年来，我已惯于贞儿一人在侧，平时不论日间黑夜，殿中不必再有他人。 秦昌深深一鞠道： 是殿下，我将吩咐他们只在殿外候着，殿下可随时传唤。 说完，秦昌后退两步，转身出去，并将殿门掩上。皇太子随万贞儿穿过边殿，往寝宫中走去。寝宫每间之间有宽大精美的木质镂空雕花月亮门做隔，门上挂着半透明的轻纱，宫内高雅舒适。走到最后那间，万贞儿略显疲态，走到雕花架子床边上坐下。床上整齐摆放着皇太子金黄色礼服。万贞儿向皇太子招了招手，太子站在万贞儿的双膝之间，万贞儿亲切地抚摸着他的脸颊说： 殿下累吗？贞儿有话。 皇太子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万贞儿四下望了望，便低声说道： 东宫宫事众多，冬暖夏凉，且殿下已经长大，今后贞儿将同你分室而居，但为方便伺候你。 贞儿说到这儿，指了指旁边的那间说： 贞儿居于提帘那间，你可随时唤我，此乃其一。 你不走怎样都好。 万贞儿接着说道：其二，贞儿此次未能如愿返家，皆因难以割舍殿下。既然已经随你返宫，你稳居皇太子位，有朝一日顺利登位，便成为贞儿最大心愿。 皇太子略感诧异地说： 这许多年从未听到贞儿说愿我做皇帝。 万贞儿解释道： 真因为不知你我今生还有回宫之日，虽然你并非看重皇位之人，但既然有的回来，那你就需思索，自土木之变以来，你为何有如此遭遇？ 皇太子立即答道： 因为皇位之争呗。 今日太子位回归殿下，万一在你父皇千秋万岁前再有争太子位之事，而你落败，又将如何？ 皇太子毫不犹豫地答道： 贞儿与我或有沦落之前境地。 万贞儿点头郑重地说： 嗯，正是。这许多年，贞儿无一日不为你的安危担忧，已是心力交瘁，若有再次，贞儿恐无力承受。 只有你顺利登位，没有人再觊觎皇位，方可万全。到那时，你身为皇帝，也可破例放贞儿安心回家了。 皇太子决断地说：只要你叫我如何去做，我必小心从事。若有登位之时，你尽可回家同家人团聚，只是不要弃我而去。 此时窗外传来了秦昌的声音： 太子殿下，若更衣毕，是时前往觐见皇上。 皇太子望了望万贞儿，只见万贞儿摇了摇头，并且在他耳边悄声说道： 此次殿下不必更衣，如此前往便好。 仍然穿着进宫时残旧便装的万贞儿和皇太子站在景和门前，不远处有随从的宦官们。皇太子问道：